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，我是古月。今天的节目中，就让我们回顾几首经典的军事歌曲，在和平年代回顾那些曾经鼓舞过人们的歌曲。在中国流传时间最长，或者说传唱最普遍的一首救亡歌曲，大概是1936年问世的《松花江上》。这是一首悲凉之歌，曲调哀怨，暗合了那段黑暗岁月中国百姓对生活苦难和外敌残暴的愤懑和倾诉。一位作家写道，这首歌和伏尔加船夫曲《老人河》一样，是世界人们呼唤正义、奋力抗争、求得解放的呐喊。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，那里有森林煤矿，还有那漫山遍野的那道高粱。 来是一首著名的军旅歌曲，创作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由王永泉作曲，牛宝元、王永泉共同作词。歌曲短小精悍，描写士兵队伍的打靶归来时的欢喜心情。 日落西山红霞飞，战士打靶把营归，把营归。 胸前红花映彩霞， 那愉快的歌声里外都来。哆嗦啦哆嗦，啦嗦咪哆来，愉快的歌声满天飞。 声的飞的到了北京， 咚哒咚哒咚哒， 毛主席 咚咚 了 西欢 来了， 夸咱们歌儿唱得好， 夸咱们讲法 啦啦啦 啦啦啦， 哆嗦啦哆嗦，啦嗦咪哆来，夸咱们讲法数第一，嘿，一二三四一。 是大爸爸迎归，爸迎归， 胸前红花映彩霞， 愉快的歌声 里外都来。 哆嗦啦哆嗦，啦嗦咪哆来，愉快的歌声满天飞。 声飞到北京去， 毛主席 你咚咚了西欢来， 夸咱们歌儿唱得好， 夸咱们讲法 啦啦啦 啦啦， 哆嗦啦哆嗦，啦嗦咪哆来，夸咱们讲法数第一，嘿， 歌声。 二十多年前，军旅歌唱家阎维文将一曲《小白杨》唱遍了全国，一直到今天依然传唱不衰。他那动人的旋律、质朴的语言，成为一代代军人表达情感、守卫边疆的象征。离家乡，告别杨树庄。 佛是心上落泪，在下他就当故乡在身旁。 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， 欢迎回来。提到军事歌曲，就一定不能落下1980年的《军港之夜》。当年苏小明以一曲《军港之夜》而一举成名，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独领风骚。这首歌曲因运用近似朗诵的演唱方法，把听众十分神奇地带进了夜色恬静的军港，给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。祖海深情演绎的歌颂抗洪英雄歌曲《为了谁》打动了不少观众，也让刚出道不久的他迅速走红。2008年，祖海联袂《为了谁》的原班人马，打造了《为了谁》的姐妹篇《再唱为了谁》。